着走之地，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，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。 在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冰心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冰心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冰心半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

忘不掉的，如今你是否他回来。 Yeah. 即使带凉亦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